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这是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的最大看点。本届电影节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以及电影音乐会、网络电影单元、电影沙龙、新片发布等等300余项活动。其中北京展映单元饕餮系列重映了美国科幻巨片系列《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让观众大呼过瘾。那么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分享了前两部《侏罗纪公园》，其实在2001年暑期档《侏罗纪公园3》就曾经在全球上映了。那么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大家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好莱坞影片《侏罗纪公园》第三部的故事。第一集的辉煌让斯皮尔伯格名利双收，第二集的不尽人意让斯皮尔伯格泪别侏罗纪。在一片质疑声中，他退出了《侏罗纪公园》第三集的导演工作，而转任制作人。当这部曾经创造历史的电影系列推出第三集的时候，也正式进入后斯皮尔伯格时代。曾经执导《勇敢者的游戏》的导演乔·庄斯顿接过了恐龙时代的接力棒。当年乔·庄斯顿联系了自己的朋友斯皮尔伯格，表示自己一直都有兴趣要为《侏罗纪公园》拍摄一部续集的想法。斯皮尔伯格当时打算亲自指导第一部续集《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于是他同意如果会有下一部续集，将会由庄斯顿来导演。除了要更加独立并且包含许多会飞的爬行动物以外，庄斯顿对第三部电影从没有过任何具体的概念。1999年8月，影片获得了开拍许可，克雷格·罗森堡编写了一个剧本，斯皮尔伯格也构想了一个早期的故事线索。之后剧组请来新的编剧，撰写了一个涉及无齿翼龙飞离小岛，导致美国本土接连出现有人被害的剧本。这个故事之中，艾伦·格兰特将与包括比利·布伦南在内的多人展开调查，他们的飞机在生活有恐龙的岛上摔机坠落，同时本土呢也开始进行调查，其中有关无齿翼龙的笼子以及实验室中与迅猛龙遭遇的情节要更长也更复杂，比如调查组误入翼龙的孵化场过夜，而翼龙悄悄地进入进行偷袭等等。这个版本已经搭建了外景，制作了服装和道具，但是庄斯顿在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大卫·凯普的建议下，于电影开拍5周前推翻了整个方案，要求换成一个救援任务式的剧情，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的故事。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侏罗纪公园3的故事发生在第二部失落的世界，也就是恐龙大闹圣地亚哥事件4年之后。这一集中出现过的艾伦·格兰特博士已经和妻子分开了，不过他们还是朋友。这一天他来到前妻赛特勒博士家，两个人的话题仍然是恐龙。 你在研究什么？ 你训练龙尾蛛。 是我最喜欢的主题。 你记得他们的声音吗？ 我尽量不去想。 过去我们对他们的智慧和能力的评估相当不准确。 快讲讲。 我们做过头盖骨化石的扫描，发现一个精密的共鸣腔。 这么说，当初我们说它能发声是正确的。 我确信这是他们群居的关键。 这也解释了他们的团队行动， 能协调攻击，不让被捕食者发现。 他们还能相互交谈， 这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艾琳，他们很聪明，比海豚、鲸鱼更聪明，甚至比灵长类还要聪明。 我只想说，如果你需要帮忙，别忘了找我，尽管打电话来，任何时间任何事都行。 好的。 你是最杰出的，这是真心话。 可惜我的家族只剩了我一个人。 第二天，格兰特来到大学进行有关恐龙的讲座，会场里座无虚席。 经过多次的前腔研究，我们确定了上颚和喉头的关联，以此推断，注意，这只是推断， 训练龙是可以发声的， 由此可见这是巨大的进化。 训练龙它凶猛聪明，而且有社交能力， 它们知道分组出去猎食，并且能互相协调。如果洪水没有使它们灭绝的话，我想如今控制地球的生物很有可能不是人类， 而是训练龙。 我希望这能引起你们的兴趣。作为一个古生物学者，这个发现太让我兴奋了，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发掘，因此我们会不断地请求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格兰特博士，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格兰特话音刚落，大家都纷纷举起了手。 很好，那么谁有和侏罗纪公园无关的问题呢？或者是和我未参与的圣地亚哥事件无关的问题呢？ 这时大部分人都放下了手。 您的问题。 训练龙的理论很好，但都是猜测，对不对？一旦联合国和哥斯达黎加决定了如何处置第二个岛屿以后，科学家们就可以自行进入寻求答案了。 恐龙生存在6500万年前，如今都已经变成了化石，所以真正的发现是从岩石中得来的。哈蒙德国际遗传公司在侏罗纪公园内所做的只是用基因工程来制造游乐园的怪兽，仅此而已。我想这就是我的回答。 这么说，即使有机会，你也不会到索纳岛去做研究了。 没有任何力量能强迫我去那个岛屿。 虽然发下重誓，但现状不得不让他收回誓言。他的一项史前动物研究陷入资金紧张的窘境。这时，富有的商人保罗·科比及其夫人阿曼达找到了艾伦。 嗨， 我来介绍一下，科比太太。 阿曼达，这是比利。 你好， 科比太太。 你们喝点什么？ 冰钻鸡尾酒。 来两杯。 我们很崇拜你的工作， 非常具有启发性。 阿曼达和我喜欢户外生活，我们几乎参加过所有的探险团，去过尼罗河、加拉帕戈斯群岛、喀拉昆仑山脉。 对对对，我们甚至预定了月球首航之旅。 所以在我们结婚纪念那天，我们想来一点特别的活动， 那种一生都难忘的事。 所以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纳岛去探险，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向导。 您的酒。 谢谢你的赏识，可我很忙。不过我倒是可以介绍几个非常合适你的人给你。 不不不，你最合适，你曾经面对面见过他们，谁也无法与你相比。 可是按照规定不能低飞，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什么。 哦，是吗？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特许我们可以低飞。 多低？我不是飞行专家，但我知道可以飞得比别人低得很多。 据我所知，足够低的，想要多低都行。 真难以相信。 因为我的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我结交了不少高层朋友，连哥斯达黎加的政府也不例外。 你的参与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成功的关键。 科比太太， 当然了，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博士，任何数目都行。格兰特博士，告诉我要多少钱。 一方面酬劳颇丰，一方面又得知不用着陆小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艾伦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然而事情却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格兰特提出飞机不能直接降落在小岛上，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恐龙干扰，他们的飞机在安全降落前损毁，一头撞进了岛上的丛林。就在飞机上人员惊魂未定之际，一群不知名的恐龙包围了飞机。虽然他们逃过了恐龙的袭击和追赶，但随行人员损失惨重。格兰特气愤地给了保罗一拳。 不不不，请你别打了，别打他了，别打了，停下。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科比先生。 我们给所有的人打过电话，试过所有的办法，谁也不管我们。哥斯达黎加政府说这里是禁飞区，美国大使馆，我们自己的大使馆居然叫我们接受事实，你能相信吗？ 你们让12岁的小孩单独去滑伞？ 不是， 他不是一个人，他和我朋友一起。 本溪的布兰德。 我和鲍洛1年前离婚了。 那为什么要找我？ 他说需要找曾经到过岛上的人。 是的，可是我没叫你去绑架。 听着，我从来没来过这个岛。 你书都写了，怎么会没有？ 他书里写的是努布拉岛，而这里是索纳岛，两个地方，懂吗？ 你是说有两个不同的恐龙岛？ 好了，没你的事。 他们失踪有多久了？ 8个星期。 将近8个星期。 比利，我们到飞机里尽量多拿些东西，然后朝海边走。 格兰特博士，找不到儿子我们绝不离开。 你可以自己去找，也可以跟着我们，但别拖后腿。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格兰特和比利走了，只剩下保罗夫妻和他们带来的尤德斯基。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 还是去找你儿子，但是和他们走同一个方向。 好主意， 好主意。 与此同时，他还发现经过8年的自然进化，恐龙中最聪明的素龙竟然拥有了自己赖以交流的语言。这一次他的对手不仅凶恶，而且更为狡猾。而且他们万万没想到，最恐怖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恐龙已经聪明到会设置陷阱捕捉人类，尤德斯基就这样被恐龙吃掉了。为了掩护他人，格兰特博士也被4只驯掠龙包围在丛林中。就在他觉得无法逃脱的时候，突然有人扔出了瓦斯弹，驱散了恐龙，并且冲出了一个小男孩，迅速拉起格兰特就跑，进入了一个飞行器的残骸之中。 等一等， 谢谢你，谢谢你，艾瑞克。 你知道我是谁？ 是的，你父母也到这儿来找你来了。 一起吗？ 对，一起。 那不好，他们在一起就会吵架。 为了找你，他们相处得还不错，真的很好。 你是艾勒格莱特？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父母要我一起来的。 随后格兰特吃着罐头和艾瑞克聊了起来。 你的两本书我都看过，我喜欢第一本。以前你在岛上的时候，你挺喜欢恐龙的。 以前他们没有要吃我。 遗传公司搬走时留下不少东西。 有武器吗？ 没有，我刚才还用了最后一个瓦斯弹。 谢谢你救了我。 这时格兰特发现了一瓶恐龙尿。 小心一点，那是暴龙的，会把小的恐龙吓跑，却会把更大的吸引来。 这是暴龙的尿，你是怎么弄来的？ 还是不知道的好。甜点。 好。你在岛上能活八个星期，真的让我很惊讶。 才过了八个星期？ 你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幸好有你，我还活着，跟你有了这个共同点。你看过马博士写的书吗？ 嗯，看过。 怎么样？ 嗯，我也说不好，我觉得有点唠叨，而且没头没脑的，他好像自以为高人一等。 这下我们有两个共同点了。 你听，这是河龙。 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往海边行进。在悬崖边，格兰特看到了一艘破船，而比利和保罗夫妻也开始向海边进发。突然，艾瑞克听到了卫星电话的响声，他认定父母就在不远之处，随后一家三口相见，拥抱在一起。可是，危机仍然没有消除。原来，保罗的卫星电话最后是被恐龙吃掉的，恐龙也来到了他们身边。他们连忙逃命，跑进了国际遗传公司在岛上修建起来的实验室废墟之中，暂时得到了安全。随即，格兰特发现比利偷了恐龙蛋，而这才是恐龙一直对他们紧追不舍的原因。思索再三，格兰特没有扔掉恐龙蛋，他们继续往海边进发。可是他们又受到了翼龙的追击，比利为了救他们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他们终于来到那艘破船之上。艾瑞克关心地走到格兰特博士身边。 格兰特博士， 嗨，你还好吧？ 我很难过。 你知道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说你和建这个岛的人一样糟糕。那只是气话，他年轻气盛，仅此而已。我认为男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想成为天文学家，而另一类想做太空人。天文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一样，他们在完全安全的地方做着他们的研究。 可惜永远不能上太空。 没错，差别就在于想象和亲眼所见，并且能亲手摸到他们，那也是比利最渴望的。 格兰特博士。 突然水面豁然开朗，他们看见许多巨大的恐龙正在悠闲地生活着。 现在我明白了，比利是对的。 经过九死一生，他们终于离海边越来越近。格兰特也给他的前妻赛特勒博士打通了电话，艾瑞克和格兰特也形影不离地走到了一起。 你找的那位女士，她是谁？她真能帮助我们吗？ 她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我欠她太多了，可惜我一直没对她说。 你应该说。 嘘，你听到了吗？ 是大海。 他们刚要奔向大海，可四只凶狠的驯掠龙围住了他们。 他在向我们要蛋，否则我们早就死了。大家蹲下，他在向我们挑战。 为你偷了蛋， 到我后面去。 快把蛋给我。 阿曼达拿出恐龙蛋，而格兰特博士还发现包里比利制作的驯掠龙的共鸣腔模型，他和恐龙交流了起来，最后恐龙终于叼着蛋逃走了。 不对，要发求救信号。 赛特勒的新老公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为了解救格兰特等人，他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和军用直升机。在直升机上，他们见到了身受重伤的比利，大家终于逃出了索纳岛。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电影展映特别奉献，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影片《侏罗纪公园三》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00年8月30日开拍，在没有一个完成剧本的情况下，于加利福尼亚州欧胡岛和摩洛凯岛多处进行取景。故事线索中包含《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两部原著中少量没有在之前电影里出现过的内容，比如无齿翼龙的笼子和之后使用的船只。与两部前作相比，有所偏离的一点是，电影中人类的主要对手换成了棘龙。电影中恐龙的特效镜头是由电子动画和电脑绘图混合制作的。由于在古生物学领域的一些新发现和理论，本片中多种恐龙的形象与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一些发现指出，驯掠龙的头部和颈部存在羽毛。影片的技术顾问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说，我们找到证据表明驯掠龙有羽毛或是类似羽毛的构造，所以我们把这一发现融入到了驯掠龙的新形象之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侏罗纪公园三》的主题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